第61集，剿匪二。 西广山的寨主叫做刘云，另外两位寨主，一位姓张，是王土山的老大，另一位姓王，是松子山的土匪窝寨主。刘云是个落地秀才，颇有几分机智，他正在极力劝说这两位寨主同他一起抵御王师，说得口干舌也燥，见他们还是不为所动，于是就半威胁半讲道理地说： 两位寨主可要好好想一想，京西边上就咱们这几个山头最为惹眼，要是朝廷真的剿匪，那我必定首当其冲，但在我之后就是两位老大哥了。 朝廷真的派兵剿匪了？你哪来的消息？ 刘云刚想说话，却听不远处响起了一道哀嚎之声。 寨主！ 三位寨主当即转过头，张寨主脸色一变，他皱眉看着本应该待在山寨中的手下。 你这是怎么回事？ 官兵打来王土山了。 手下脸上还写着惊慌害怕，裤脚上衣服上沾着鲜血，他一见到张寨主就是热泪一流。 二寨主也死了。 什么？ 王寨主愕然起身，他心中慌乱，刚想说些什么，又见到山口处又被人带上来的几个人，这些人也是个个凄惨可怜，其中竟也有王土山的人。很显然，官兵要围剿的西广山没事，反倒是被刘云邀请来的两位寨主被人袭了空门了。两个寨主表情难看地看着刘云。 这不可能，朝廷要剿的是我，怎么变成你们了？难不成是声东击西？ 张寨主和王寨主不知信还是没信，他们看着那些软倒在地被吓得站不起来的寨子中的人，背脊一阵发凉。他们都如此，那寨子中的其他人呢？他们的妻子儿女如今如何？刘云见到他们的神情，咬一咬牙说道： 两位寨主现在是想下山回去？ 怎么能不回去？ 可你们的寨子已经被朝廷给剿了。哎，两位老大哥如今回去也不过是送死，不如带着身边的人先留在我这里，再好好商议怎么处理这件事。 气氛一时僵持，却陡然听到山下传来阵阵鼓响的声音。刘云背上的冷汗瞬间冒出，他急忙跑到高台边往山下一看，被吓得僵在了原地。密林边上，数不清的身披盔甲的战士就站在那儿，奋力地挥舞着旗帜，鼓声阵阵，敲得人心里发慌。那旗帜一个接一个，密密麻麻的，密林之中也是阴影重重。朝廷派来的人怎么能这么多？ 快，快封上山路，关闭寨门，朝廷官兵攻上来了。 刚刚逃到这里的另外两个寨子的人闻言，哭喊声戛然而止，他们好像懵了一样，怔怔地看着刘云。刘云头皮发麻，心中不妙的预感越来越强，他怒吼道： 还不快去封路！ 刘小弟，你这里也不安全了。 张寨主站在边上往下瞧了一眼，呼吸一滞，又喃喃说道： 这么多的官兵都聚集在这里，那他们岂不是已经屠戮完两个寨子了？ 张寨主再也等不住了，不顾刘云阻拦，硬是带着自己的人下了山，往王土山赶去。王寨主见此地已经不安全了，也慌不择路地逃走了。刘云封了山路，战战兢兢地等着官兵的攻打。山中有水源，寨子中的粮食够用一个月，但要是朝廷硬攻，刘云猛地打了个寒颤。薛元踩着滚到他脚边的二寨主的头颅，看着跑回来通报消息的哨兵，露出一个笑： 来了。 身边的士兵都立在一旁，之前的武器已经被磨损得不能用了，他们就搜刮出了王土山上的武器。这些人抢劫来的好东西可不少，看完他们的库存之后，这些刚刚还累得动不了的士兵又精神高涨，虎视眈眈地看着寨子前的路。那些斩杀下来的头颅被薛远堆在了一旁，谁看上一眼都得两腿发软，除了这一群已经杀红了眼的士兵，他们的血气一个传一个，看着那些头颅的目光好像在看着金子。等张寨主带着人一上山的时候，就看到了这群狼一样的士兵。 薛元满鼻子的血腥气，他看着被护在中间的张寨主，胸腔中一阵火热的跳动。 这个头颅不好看，但应该值不少钱，可以献给小皇帝。 薛远带头冲了过去，大刀的冷光闪到地面上，他一动，所有的士兵都扑了过去。张寨主心都骤停了，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正想迎上去时，那些从寨子里逃出去又跟着他回来的人却疯了一般的哭喊着往四处逃跑。这样的崩溃很快引起了队伍的溃散，即便是张寨主杀了人阻止他们逃跑也阻挡不住。对战之中最可怕的就是队伍的溃散，一个人的逃亡能引起一群人的恐慌，更何况是这匹乌合之众。薛远带着人凶猛地插入到了人群之中，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杀了多少人了，他眼中只有那个被人护着不断后退逃跑的人。 杀了他，拿走他值钱的头颅。 身边的人的呼吸声已经粗重，薛远自己的呼吸也沉重起来，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挥起刀，刀坏了那就从地上再捡起一把。终于他直面到了被护在最中间神情呆滞的男人，薛远扯起唇角，抬手猛地一挥，敌手的头颅便滚落在地，血溅到了薛远的脸上。薛远随意地擦过脸，看了一眼护在寨主身旁已经呆住的人，用刀尖挑起了头颅，左手轻松接下，然后长刀一挥，这些呆住的人也没命了。薛远高举起张寨主的头颅，面色沉沉，高声喊道： 敌手已死。 跟着张寨主回来的人很多，现在还活着的人也有不少。薛远看着他们咧嘴一笑，皇帝好像还缺一些修路的苦力。将王土山上的人俘虏之后，薛远便让人通知朝廷前来收人，自己带着部队先往西广山冲去。一来一回，现下也不过太阳稍西移。薛远驾着马，迎着昏黄的烈日前行。马匹之前被束在山下，干干净净，闻着薛远身上的血味就吓得不敢停。身边的士兵有人大声问道： 大人，今日能攻下西广山吗？ 难。 西广山地势高，上方的山寨可居高临下，实打实的易守难攻。能攻下王土山和松子山，还是趁他们山寨门户大开的缘由。现在堵在西广山下的士兵，虽然阻止了这些土匪的逃窜，但也吓得这些家伙不敢出山。自古以来，安营扎寨都是依水而建，西广山上就有水源，他们还有粮食。虽说要耗的话，一定耗不过朝廷，但这样一来效率太低，薛远嫌丢人。他看上去倒是不急，带着兵来到了西广山脚下，留守在这里的500步兵瞧着他们一身浴血，马匹和手里拎着无数个头颅，露出又羡慕又激动的神情。薛远下了马，让这些人将马带到水边喂水，问道： 去松子山的人回来了吗？ 他们还未回来。 薛远眉头一挑，往松子山的方向看了一眼，接过了一旁士兵递来的水囊，仰着脖子咕嘟灌了一气，才说道： 他最好没事。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